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10，北京多云，35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香港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七一讲话，认为是开启一国两制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债券通今天开闸，将打通香港和内地债券市场，再添香港活力。 海军航母编队将赴香港参加解放军庆祝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 大使热线，俄罗斯驻华大使接受央广记者专访，表示俄中两国关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剂。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第一集《少林棍》能否再舞1000年？ 南方60多条河流超警，长江防总调度上中游水库群应对今年第一号洪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再次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日前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各界人士对讲话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全面宣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政方针、治港方略，是开启香港一国两制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今后一国两制实践的指导思想。央广记者张磊、马闯报道。 习主席指出，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2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香港市民于思红已定居香港30年，亲眼见证了香港在回归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现在的中国是这么的强大，我们的祖国做我们香港的这个后盾，而且呢，在这个一带一路这条路上呢，其实给我们香港带了很多机遇。那么香港的未来其实是充满光明的。 习主席在讲话中向香港社会、海内外、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政方针、治港方略。他指出，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 这一点香港工会联合会助理秘书长陈秀清也深表认同。 主席也提出这一点，必须要清楚两制是在一国的这个原则之下。未来的时间，包括特区政府也好，我们作为爱国爱港的社团也好，推广也好，一些教育工作还是要做，大家一起努力吧。 苏州过后无挺大，习主席在讲话中引用香港俗语，要求香港社会各界在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珍惜机遇、抓住机遇。四川省政协委员、香港国术总会创会会长王家恩认为，这一俗语充满着浓浓的希望。 作为我们历史从商的来讲啊，那肯定机遇是现在有，不可能永远都有。你现在不抓住的时候，就会给其他人拿去了。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会抓住现在这个机遇，只随着国家的富强，一起的去发展。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长卢锦清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奠定了基调。 作为我们工商界对我们新一届的这个特殊集中新的班级，就让我们呢很有信心，我们呢很期望着能够平衡，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不同的声音，把我们整个香港的这个和谐稳定挂西起山下的这个精神呢发扬光大，给我们有一个和谐、有个好的投资的环境，把香港能够再创造一个更高的辉煌。 内地与香港债券通将于今天开通，其中北向通将率先上线试运行。业内人士认为，债券通的开闸不但有利于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将促进内地资本项目的开放。央广记者刘一晨、丁飞报道。 债券通是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连接买卖两个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这一概念首先公开出现是在2016年1月，当时港交所公布了新的三年计划战略规划2016至2018，将债券通列入探索构建的工作规划。进入2017年，债券通相关进展明显提速。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我们准备在今年首次在香港和内地进行债券通，也就是说允许境外资金在境外购买内地的债券，这是第一次。香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有利于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利于香港居民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从而受惠，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根据公告，债券通初期先开通北向通，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资者就可以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也明确表示，未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即境内投资者经由两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 适时债券通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深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金融合作的一项重大的安排，有利于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更好地满足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第一步先开通北向通，以后再适时地拓展到南向通。 央广记者娄思佳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在海上开展跨区机动训练的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将结合训练任务，于7月上旬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昨天介绍说，此次赴香港参加有关庆祝活动的航母编队包括辽宁舰和数艘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以及歼15舰载战斗机和多型舰载直升机。在香港期间，编队官兵将与香港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开展多项交流活动。辽宁舰及编队属舰还将举行舰艇开放活动。今年是香港回归及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海军航母编队赴香港参加有关庆祝活动，将使香港同胞进一步了解党的18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效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激发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热情，凝聚和振奋民族精神。 大使热线。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启程访问俄罗斯、德国，并出席 G20 汉堡峰会，首站为俄罗斯。访问前夕，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接受了央广记者专访。他表示，俄中两国关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剂。央广记者王宗英、马闯报道。 在专访中，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首先谈到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他引用了这样一句中国古诗词： 生于忧来风满路，也都是 就像很多政治学家预测挂在嘴边的，当今世界是一个漩涡四起的世界。 杰尼索夫指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俄中首脑会晤具有非凡重要的意义。俄罗斯各界期待习主席这次访问。 在2017年，俄中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俄中两国对很多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都持有极为近似的观点，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莫斯科，我们都把俄中两国关系看成稳定世界的稳定剂。 本次会晤，两国元首将就继续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等作出战略部署。杰尼索夫说，目前中俄已就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挑选出73个优先考虑的项目。 不仅仅是能源项目，再比如基础设施，这个范围也很大。另外还有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研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就美国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事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再次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中方岛上设施及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陆康说，二号美国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随即派出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陆康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国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陆康表示，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缓降温，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态势。美方刻意在南海挑起事端，与地区国家求稳定、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5年，江西赣州抢抓机遇，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央广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詹伟、赣州台记者李兴满报道。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民生是首要任务。5年来，赣州市整合国家民生资金1700多亿元，完成农村危旧土坯房、安全饮水、电网、中小学、薄弱学校、乡村道路6大改造升级任务。在对口支援赣州的37个国家部委的帮助下，扶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宁都县高级技工学校8月开始招生，每年可培训5000名高技能人才。宁都县人社局局长李振东： 学校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我们宁都乃至整个赣南劳动力技能偏低问题。 若干意见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5年来，国家各部委又陆续出台了144个支持赣南苏区的国家层面政策文件，批准赣州建设8个国家级平台，打造中部地区产业集群高地。全国首个内陆进境木材国检监管区在南康区建成后，赣州家具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达1020亿元。赣州进境木材监管区木材检测负责人肖明华： 外面的集装箱进来了，带着我们的货物出去了，那么我们这个经济腾飞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赣州综合保税区通关运行后，4个月时间就签订了2个投资上亿元的项目，进出口额大幅增加。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5年间为赣州1700多家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近18亿元。经过5年振兴发展，赣州正从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和制约发展薄弱环节，转变为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5年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0.8%、12.5%。脱贫151.7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2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进入全国城市100强。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 实现赣州的跨越发展，我们抓住难得机遇，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 务求决战决胜。 南京江北新区成立两年来，坚持高端定位，打造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报道。 在刚刚投产的上汽集团桥林基地，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整装待发。上汽集团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虎， 在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包括后续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上面，我们会加足马力。这个基地呢，今后也是我们的一个新能源生产的基地。 江北新区管委会产业发展局局长说，上汽集团在江北新区布局另外一个项目是混合动力新能源乘用车汽车项目，设计年产能50,000辆，预计年内投产。 今年可能两家加起来的产值将要超过300亿，甚至达到将近400亿。 南京江北新区成立以来，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和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这一战略定位，加快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原先南京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薄弱，龙头企业台积电12英寸晶圆项目落户一年来，已带动国内外100多家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前来落户，构建了一个集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表示，江北新区正加快创新生态建设，支持新产业发展。 国务院颁发的新火计划，芯片的新，新火计划本来两个服务平台啊，建设平台，一个就是南京集成电路在江北新区的崛起速度太快，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我要跟他们讲，江北新区要打造芯片之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奉献至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这一季聚焦中国功夫，今天播出第一集《少林棍能否再舞1000年》，采制央广记者王义群。 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志远，你怎么了？ 师父，我做和尚3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1982年，动作影片《少林寺》公映，在1毛钱票价的时代创造了1元票房奇迹。《少林寺》掀起世界武术热，成了功夫片难以逾越的经典。千年古刹嵩山少林早以少林功夫驰名中外，武术技艺和套路之外，佛教信仰、禅宗智慧都是少林功夫的题中之意。拳法为基础，兵器是延伸，少林棍是少林武僧使用最多、最常规的武器之一，被奉为百兵之祖。 保护是我们的使命，传承是我们的使命，不把这个千年的香火在我们这个手里边去断了，尽量保持原汁原味。我们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我们就是靠这个，1000年了，我们就靠这个，没有靠其他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功夫。今天播出《少林棍能否再舞1000年》。 南方多省份暴雨昨天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安徽、广西等地降雨量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强降雨使鄱阳湖、湘江干流、长江九江段、安庆段等都超出警戒水位，长江2017年第一号洪水已在长江中下游形成，防汛形势严峻。请听报道。 昨天一天，江西北部又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导致南昌、九江多地再一次受灾。昨天上午，九江德安县面桥镇两个自然村遭遇山洪，村民易成黄说，当时一共有50多名群众被困。 幸亏他们开车过来，还不晓得会有什么情况。 强降雨还导致鄱阳湖和长江九江段水位全面超警戒，截止到昨天21点，鄱阳湖新子站水位20.07米，超出警戒线1米多；长江九江段水位达到20.48米，超出警戒线0.48米。江西省水利厅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 响应。在过去24小时内，长江安徽安庆段水位猛涨，紧邻长江的安庆市新洲乡的东三滩尾如今已是一片汪洋，全面进入实战阶段。新洲乡副乡长江大信 已经安排人员进行巡查，按照每公里20个人的标准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同时呢，我们已经着手在搭建防汛工棚。 随着长江水位的持续上涨，长江横岗水位也超过设防水位。安徽铜陵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戴立平介绍，长江一号洪峰预计于3号前后到达铜陵， 涉及到人口将近10万人。随着这个水位的再往上涨，逐渐的江心洲外护围的这个小围的这个地方发生管涌深度的这种形成了，可能也逐渐的要暴露出来。 昨天白天，湖南永州市中南部暴雨持续。据水文专家会上研判，湘江干流老埠头站以下极有可能出现超历史洪水，形势较为危急。永州市、长沙市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洞庭湖区部分低段和湘水、滋水、沅水水位上涨较猛，极易引发低防险情。湖南省防止紧急调令400名武警支援长沙，武警官兵正在湘江沿线转移群众。湖南省防汛办督办专员陈文平表示， 湘江的中下游啊，这个长沙段呢是通过洪峰开的是上涨的趋势，那么随着这个湘水、滋水、沅水的洪峰啊，这个水位逐渐向下推移呢，洞庭湖地区的水呢也还是呈一个上涨的趋势。 在广西桂北地区，新一轮强降雨造成柳州、桂林等多个市县受灾严重。昨天中午，榕江出现超警戒5.4米的洪峰水位，融水县部分民房、商铺被淹。武警柳州支队副支队长李周岩说，当地已组织受灾人员迅速转移。 我们在重灾区，就是融水县的老城区转移群众，当前水势啊还在继续上涨，救援行动正在紧张的组织当中。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到3天，桂北将再次出现大面积的超警洪水，桂林、柳州、河池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20年一遇的洪水。 鉴于长江中下游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与长江防总研究决定，进一步调度上中游水库群，拦蓄洪量，减少下泄，为中下游减负。根据调度指令，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西洛渡、向家坝、三峡等长江中上游水库群实施联合防洪调度，拦蓄洪水，压减下泄流量。目前长江上游来水已控制在每秒1万立方米左右。 山东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互联网加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化、规范化、从严治党。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淄博台记者刘江帆报道。 淄博市环台县兰香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长生拿着最近一次党员民主测评成绩单告诉记者，考评指标是量化的，很具体，还在党建云平台上线了。 通过了量化得分之后，比较公平，扣除了人情因素，一目了然，也比较有信服力。 过去评价党员表现靠的是一张评议表，大家打分都不愿意得罪人，评议结果很难让人信服。从去年开始，环台县启动党建云平台，将所有党员信息纳入数据库，按照党员必须做的36项基本内容设置考评，还设立了18项加分项和26项扣分项，定期系统记录考评党员表现。环台县委组织部长高原： 把基层党内政治生活固化成可操作一致性的刚性制度，对党员日常行为提出了必须做、努力做、不能做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实现了由人管人向制度管人的转变。 山东省把抓实关键少数与抓实基层支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省委常委带头作用，同时推广党支部评薪定级、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党员积分量化管理等做法。按照这个办法，全省去年整顿了3000多个软弱涣散党支部。泰安市委组织部长高尚山说，全市各党支部都有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把建设目标落细落小，来增强创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我国到2020年将构建大城市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1小时通勤圈。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对外资开放进入实操阶段。记者调查，家政服务业存在监管真空，请听报道。 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委日前发布指导意见，鼓励民间参与市域铁路项目。在此次首批公布的11个市域铁路项目中，温州市域铁路 S1线自筹备之初便已开创民间募资先河，向民间募资15亿元。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卢春房： 市域铁路的投资啊， 将来可能是多方融资为主，比如说 TVP 的模式和 BOT 的模式。 根据指导意见，到202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市域铁路的骨干线路要基本形成，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一小时通勤圈。央广记者刘一晨、丁飞北京报道。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61.25亿张，全国发生银行卡交易数量和金额同比均呈现两位数增长。目前国内银行卡清算以银联为主，移动支付则已形成支付宝、财付通以及银联云闪付多个竞争主体并存的局面。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 下一步的外资银行卡组织进入中国境内，这样一些工作就算可以正式的开展了，意味着我们更多的按照国际化的游戏规则跟国际卡组织进行竞争，那么最终肯定是有利于支付服务消费者所享受的服务和福利的。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在位于安徽铜陵市长江中路的某中介公司，记者在询问保姆求职需要什么条件时，工作人员表示，除了月嫂外，其他保姆只要进行简单的登记就能得到职业介绍服务。铜陵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何先生： 中介他们只是为了我想把这个中介费挣到。 晚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黄经理表示，目前市场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上监管主体不明确，缺乏行业协会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也让整个行业遭遇到信任危机。安徽台记者蔡威、何飞报道。 昨天19时23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后续将组织专家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20多个城市已经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昨天一天内连续多点集中爆发6起森林火灾，目前武警森林部队正在紧张扑救。 入汛以来，湖南长沙、岳阳等地连续降雨，长沙疾控部门提醒，汛期持续降雨，市民要重点防范经水传播的肠道传染病及血吸虫病。 2017中欧人权研讨会昨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来自中欧人权领域的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残疾人权利保障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多位欧洲人权专家及学者在会议上表示，虽然欧洲和中国文化不同，但是双方一直在共同努力为所有民众提供更为美好的生活。 伊拉克警方昨天说，伊西部安巴尔省一处平民安置营地当天发生一起自杀式袭击，导致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14名平民丧生，另有20人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安巴尔省是伊拉克面积最大的省份，目前仍有部分城镇处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之下，该省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号表示，卡塔尔拒绝接受沙特阿拉伯等与卡断交国家提出的要求。近日，沙特等4国通过科威特向卡塔尔提出13点要求，以此作为解决断交危机的条件。这13点要求的最后期限为7月2号。 去年2月，因受贿、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入狱的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昨天提前出狱，现已返回位于特拉维夫的家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蒋勇、方亮，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